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《校队人生：陈忠和自述》这本书。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，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，他总是能够微笑面对。 陈忠和自述。 在袁伟民挑选的女排陪打阵容名单中，首先就有了福建男排的我。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没有料到，命运真的让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，堂堂正正地穿上了一回中国球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是当时中国男排主教练戴廷斌曾经极力推荐我，二是袁伟民在全国比赛中看过我的替补表现，认为不错，可以一试。有人说，这是排球界的伯乐相马。我却不这样认为，因为我并非是好马。国内比我强、比我好的队员比比皆是。只不过袁伟民在挑选陪打人选时，充分考虑了不能为此影响该队实力，尽可能不挑选那些主力队员。而我正好具备这种不影响实力的因素。总之，我在1979年被挑选上了，成了袁伟民指导的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。这一年我正好年满22周岁。当时领导对我说好了，只是临时借调45天，陪练完就归队。就这样，我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道。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到，这一去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。中国女排实施的是封闭式训练，袁伟民与中国女排姑娘全部扎根在训练馆里，为实现既定目标用心训练。袁伟民教练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。我也心知肚明，我暗下决心，尽我所能努力表现。最初的磨合之中，不时冒出一些小问题。首先是称呼问题。按照运动队的习惯，凡是教练，无论主副或陪练，一般统称某某指导。可当那些岁数比我大、个子比我高的姑娘们在场上直呼陈指导时，我露出了腼腆之色，难以应答出口。以球员的等级看，姑娘们都是正牌的国家级选手。以入队时间和年龄看，姑娘们大都是1971年左右入道的，年纪比我大。以排坛的资历，这批人都是各省队的尖子，早就名气在外了。不过，女排姑娘是一群善解人意的人，她们发现我难以承应以后，马上商量改口，来了一个综合叫法，称我为小陈指导。这个发明权算是队长孙进芳的。这一招真妙，既保留了对指导职务的承认，又保持了对陈氏的尊敬，而一个小字串联其中，又缓解了我的内心不安。于是我很顺口地答应了。 训练场上是充满挑战的。我首先遇到的是训练难度的尺度掌握问题。袁伟民的训练强度、密度都很大，配合训练对打大都安排在课末，大块时间是练防守救球，为反击打基础。我很长时间才感悟过来，袁伟民的防守训练不仅仅是练防守，他把防守当作是练身体、练意志、练技术来考虑的。防守训练是最为艰苦的科目之一，特别是练单兵防守时，每个人都有规定数量必须完成。我负责把球扣向队员左右，让他们在移动当中扑救起球。起球质量不到位，就不算好球，有时还要加罚。这扣球的重量和难度是按袁伟民教练要求的。球要扣在姑娘们的前后左右，必须是她们竭尽全力拼救才能够得着的地方。这活儿干起来挺难，扣球的难度达不到，会惹得袁教练亲自上场自己扣球。难度超过了，球员会很受罪，完不成任务还要受主帅的训斥。队员被罚多了，有时难免会把怨气转移到我的身上，抱怨我扣球难度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了。有一次，郑美珠接我的扣球受了罚，盯着我喊道：这么重的球，女子队能有这么狠的球吗？没法接。我稍停了一下，保持着微笑，照样下力扣去。袁教练在一边板着脸叫道：扣得好，谁也不许停，接不好，照罚。训练继续着。我知道队员的心理，他们明知这难度都是按照袁教练的意思，可因为他们把我当小男孩，会故意把气和恨往我身上撒。当年袁指导管理非常严格，他在场上一站往往不怒自威，队员个个怕他。我当然就不同了，我是个陪练员，训练中我先拿球打这些姑娘们，而他们呢，有气不敢对着教练发，有时只好拿我当出气筒。这一批队员高人多多，鬼点子自然也是多多。准备活动做游戏时，就故意的整我，把我当成女孩子。准备活动时，为了调动情绪，袁伟民教练让姑娘们做一种贴人游戏，就是队员围站一圈，一个人跑，一个人追，跑的人躲到圈外，贴在另一名队员身前就算赢，若是贴之前被抓到，还要再次当追赶的人。当追赶人当然累，也算输的一方，谁也不愿意被抓住。我是陪练，当然也得参加，可是全队把我当成女队员，别人可以往我身上贴，我却不好意思往他们身上靠，所以我常常要被罚当追赶人。他们乐了，就笑着说：小陈指导，你是女的，知道不？我也只好笑着，算是认可。总之，姑娘们的小动作多着呢。有时队员被罚了，下场以后捡球的时候，故意装不小心，拿球偷着扔我。看我被砸以后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却装着若无其事，过后才大笑一通。有时训练完毕，我找衣服穿，才发现有人故意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，让我好找。看我找不到衣服的着急样子，他们站在旁边大笑特笑。有时他们会几个人先策划好，然后一个眼神突然拥上来，扯起我往地上蹲，然后再哈哈大笑。我十分理解队员的心情，总是 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切。队员练得这么苦，总得让他们有宣泄的对象。如果这样能换来他们的开心，换来他们更认真训练，我觉得值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我笑对队员们的各种取乐，他们开心，我也高兴。运动员太苦了，成天关在基地练，每次都练得嘴唇发紫，披头散发，满身大汗。初当陪练，每天要上千次的挥臂扣球，我发现自己的肩关节都快肿了，酸疼的如针刺一般。我想我是陪练，累点苦些没什么。对一个陪练来说，防守训练是力气活，配合训练就是技术活了。练对抗配合时，我模仿过日本、古巴、前苏联、美国女排队员的进攻扣球和防守拦网的动作。自古男女有别，要把女队员的扣球线路、过网高度、使用力度都掌握得恰如其分，确实困难。我都是晚上看录像，先学后仿，边学边仿，白天在上阵实验。日本队的江上由美和横山树里两名主攻手是亚洲打法，他们起跳快，下手快，线路清楚，这与我的技术风格比较一致，模仿容易一些。而美国队海曼扣球是慢三拍的大动作，他是拖泥带水起跳以后才下力猛砸，线路不稳定。古巴的路易斯是深蹲高跳滞空挥臂，速度很快，要模仿他们难度就大多了。后来我不但把这些假设敌的扣球落点、过往线路都模仿下来，而且连他们起跳的幅度、节奏都学会了。有时为了追求逼真，为了调动训练气氛，我故意装模作样，把每个假设敌的神气、表情都模仿到家。这个时候，队员们的情绪也会特别高涨，训练效果特别好。一个好的陪练，就是要有当替身演员的功底，有时还要模仿出一个超出假设敌水平的对立面来，以此强化训练，以难代易。那些年我几乎模仿过所有世界女排名将，为中国女排对付世界女排强手创造了较好的模拟训练条件。1979年底首次当陪练的45天就将结束，陆续来当陪练的人大都返回，我也暗中收拾行装准备走了。可是组织上却让我留了下来继续当陪练。那一天，袁伟民严肃地对我说：队里准备留下你，敢不敢？干。我下意识地点头，笑着应道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是没有二话可说，我觉得这是队里对我的一种无言的信任。人生贵在拼搏，贵在不断地完善自我。我最佩服的就是袁伟民，他的名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，那就是战胜自己。战胜自己，字面上好解释，可实践起来就不容易了。在我理解中，排球运动员一方面要在体能上、技术上超越，一方面要在心理状态上战胜自己。每一次的战胜自己，就是一次新的飞跃。 但是这个过程没有止境，只有新高度横在面前，看你超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与人生挑战一样，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战胜自己也是一辈子的追求。从1979年到1984年，我在袁伟民教练手下整整待了5年，历经了三连冠时代的全部训练和部分比赛。接着我又在邓若曾、胡进、苏晓峰、郎平手下当陪练和助理教练，前后共10几个年头。几年的陪练生涯，我受益匪浅。毕竟我那时才20出头，那是人生经历最为旺盛的时期。袁伟民怎么训练，怎么在队前训话，如何找队员谈心，如何开赛前准备会，我都记忆犹新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我的学习和消化的机会也很多。最初几年遇到队里出国访问或比赛时，由于有名额限制，我大都留在国内。说心里话，训练时的苦与累不算什么，最难受的就是这个时候。女排出国征战时，我只能一人面对电视，看着比赛做思考。学习和吸收其实是一种积累沉淀过程，也是一种思考消化过程。袁伟民的行为举止和谈话总会给人一种力量，一种启发，一种信赖。他有一种人格魅力，能叫队员们树立起信念，抱成团儿，在比赛中把所有能量释放出来。一支队伍实际上有如一个小社会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，各种思想反应不少，训练碰撞也常有。主教练的任务就是要总揽全局，最大限度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强力锻造，才能在比赛中化作利剑，出鞘一击。做好队内工作仅仅是基础，外部工作也是千丝万缕，比赛场上更是千变万化。主教练是漩涡中心，他要应对谋划，全盘运筹，临变不惊，万般无奈集于一身。我最为感动的是，队伍在外总会惦记着留在国内的我。有一回女排出国比赛，当地华侨送他们每人一件大衣当礼品，队员们不忍心待在国内的我没有礼物，于是在孙晋芳的提议下，大家凑钱买了相同的一件带回来给我。这件事很小，可我感受到全队的关心，我珍惜这一份情感。一支队伍当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的时候，其中产生的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。我对当时的中国女排充满信心，我把我的全部融入其中。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《校队人生》陈忠和自述。陈忠和看上去的外表年纪要比他实际年纪小许多，他说这就和爱笑有关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《校队人生》陈忠和自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